我出生的地方叫做大天县，县里很多的乡镇，他们都很团结。东街口的路边有很多奶茶店，零零后的同学，你不会说方言。这兰这西兰啊，快挖梦的归港啊，这条大路这两边啊，去你不行太笨啊，不行不行就不行，我是后三行，风大雨大雷头大，我就是甲打拼。呀咿呀咿哟，呀咿哟喂，呀咿哟，呀咿呀咿哟，呀咿哟喂，呀咿哟。生活的地方叫做大天县，县里很多的姑娘，她们都很安全。一年四季的秋风又吹到了这里，我说年复一年，你说多赚点钱。这兰这西兰啊，快挖不得回港啊，这条大路这两边啊，去你不行太笨啊，不怕不怕就不怕，我是后三行，风大雨大雷头大，我就是甲打拼。做人这世人啊，快活无几工啊，这条大路做两爿啊，去你不怕太笨啊，不怕不怕就不怕，我是后三行，风大雨大雷头大，我就是甲打拼。呀咿呀咿哟，呀咿哟喂，呀咿哟，呀咿呀咿哟，呀咿哟喂，呀咿哟。 腾根日头大大意，拍高仓口不加急，不加急，我爱你多长。